你方唱罢我争先呢，欢迎您收听北京故事广播所。 北京故事广播 FM 九十五点四 ，AM 六零三，你的故事天地。 年夜饭是中国人的重头戏，这会儿呢，相信有不少的人家已经是早早的联系饭店在预约了。 嗯， 火爆起来的时候啊，往往。